的每句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00，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毕业之前考了一次研，但是没考上。后来毕业之后很幸运的有一个非本专业但是待遇还不错的工作机会，然后呢索性就转行了。结果前天一个继承了我考研资料的学弟来问我说有没有相关专业的实习机会，我只能哭笑不得的告诉他我已经转行了。其实那个学弟也是跨考，我觉得我们都是也都挺有勇气的，希望我们以后学业工作都顺利吧。 是请你拿出笔记，你不要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玩着自闭。我问你需要什么东西，你说没有什么东西，要不怎么说你才能体验东西逻辑，要你看什么东西你就看什么东西，因为东西就是两人之间最短的距离。你到底有没有心，你到底想不想拼命，如果不拼只能躲在角落无病呻吟。 Come on， 爱上他爱上他要去上他，你千万不要慌不要乱不能着急，有时候在辛苦中才能达到目的。Take it easy， 想和他一起，也懂得保障自己，可不自信在我面前。想着并不容易，想和他一起，也学会什么惊喜，可不自信在我面前。 好了没？要知道从哪下手。那当然，第一要务就是认识他的朋友，要找好他们，要找好他的父母、姐妹、兄弟、学长、学弟、他的邻居，甚至他的亲戚。如果他们满意， 你就继续去做。 如果真的成功，你就能 take it home。 那你得保持距离，要若即若离，有点爱理不理，而让他着急，他一定就会爱上你。 看上他，爱上他，要追上他，你千万不要慌，不要乱。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00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10:00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00，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10:00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时间匆匆的过去，你在路上吗？但是在路上的时候，你忽然想起10:00会有一档节目， 让你有一点点想念，就是这档节目十点大陆机带给你的感觉了。城市终于安静下来喽，你是否已经卸掉了一天的疲惫，开始进入一个非常自己的时间段？我作为十点大陆机的主持人周准，非常的期待你的到来。我看到了莫大轩，看到了孙小果、小宇宙，看到了孙温暖，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在这边聚合。每天晚上一个小时，我们就是这样跟七月一样的准时相见，缓缓的，心很安静，但是又有一种澎湃的感觉。每当我进直播间的时候，我都有这种类似的感觉。那次我们开集体的会议，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监制说，有一次我过敏很厉害，我非常担心我在直播的时候会打喷嚏，因为是视频直播，我都准备好了纸，在我的口袋里装着。哎，我发现人在专注的时候做一件事，你就会忘记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的事情。一个小时一个喷嚏都没打，我反而有一点点失落。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只要你专注，就会忘记身边的嘈杂，身边的纷扰。我真的希望每天晚上这一个小时，你用心来听每一首歌，我们来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再次向你打个招呼 ，Hello， 你们好，这里是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如果你认识我，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如果你刚刚进入这个直播间，我也非常期待跟你成为朋友。今天晚上我也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话题没有话题，就是这样浅浅深深的你来我往的聊天。当然我也很会准备一些非常好听的歌，还有这本书。我要再次给你分享一篇文章，如果你是25岁正值这个花样的年纪的话，也许你对人生有一点点的模糊。那从5月22号开始到6月份，都会有很多的文章呈现给你，希望让你的人生或让你的世界有一点点微妙的改变。很多方式可以跟我取得联络，我们走心聊天的方式，你可以关注两个微信的公众账号，第一个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是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第四种就是现在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聊天。我虽然看不到你们，但是你们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样子，可以了解一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深夜电台的直播节目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这个主持人他的样貌跟他的声音是否匹配。花椒，打开你的花椒 APP， 搜索十点大陆机。第一首歌来自于温文尔雅的光良，睡在时针上的人。我们每天都会看我们的表，对不对？ 时间安分地走着，不曾为了谁耽搁，人们匆忙地活着，为了生活努力现实太残忍，而真相太伤人，就请别拆穿我虚荣的快乐。天会亮的，别打扰睡在时针上的人，雨会停的，别急着叫醒在做梦的人，心累了偶尔装聋作哑很值得，人长大了失去了相信爱情的 本能受点伤了，才晓得遗憾过那些景色不哭了。被留下来的人没有流泪的资格。却偏偏爱让自己受困，现实太残忍，而真相太伤人，就请别拆穿我虚荣的快乐。天会亮的，别打扰睡在时针上的人，雨会停的，别急着叫醒在做梦的人，心累了，偶尔做梦做呀很值得。人长大了，失去了相信爱情的本能，受点伤了才晓得遗憾过那些景色不哭了。被留下来的人没有留折腾多少缘分，这旅程消磨多少天真，能不能就让我安静睡着。天会亮的，别打扰，雨会停的，别急着，心累了，偶装聋作哑很值得。人长大了，失去了相信爱情的本能，受点伤了才晓得遗憾过那些景色不哭了。被留下来的人没有流泪的资格。 谢谢光良这首《睡在时针上的人》。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开心的是我们是同一类人。同一类人怎么去归属这个范围呢？就是在换位思考的时候，他做的事情你能够理解，如果不是同一类人，换位思考的时候，他做的方式和方法你不能理解，不能跟他一样，你们就不是同一类人。在这样一个越来越标新立异的时代当中，我们真的有理由去选择我们自己的朋友，选择我们自己的生活，选择你自己的生活态度，你的头发，你的装束。一个人的气质是装不出来的，就像那句话，跟读过的书、爱过的人、走过的路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你走过的每一段路、每一个脚印都算数。也许会撑一段时间，但是那个虚伪的、不真实的东西会不攻自破。我真的希望大家交到真心的朋友。睡在时针上的人这首歌曲呢，我认为光良是用了非常棒的一种超然的演唱方式。我个人认为光良不是一个比赛型的歌手， 光良是一个可以讲故事的歌手，以他高音的音色去讲述一个平凡的故事。也希望光良保持良好的创作力和创作能力，给大家带来在夜晚更多适合好听的音乐。第二首歌呢，来自于伍思凯。那大家对伍思凯的理解和认识，是不是对有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爱与哀愁等等的寂寞公路哦？那这首歌呢，叫做《最爱的朋友》。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因为在之前，我们都有微信朋友圈，对不对？很多的朋友都通过微信朋友圈联络朋友。有一天呢，有一个群，这个群只有三个人，我和我另外两个朋友，他们两个是北京的朋友，是我在2005年左右认识的，这段友谊维持了13年。他们每次在群里发的图片、发的语音或者文字，都像极了我认识他们的样子。值得庆幸的是，13年他们没有变，变的只是身边的风景和爱的人。我们也没有怎么变啊，其实我们除了容颜上有所变化，身体体重有所变化，内心不会改变。除非你经历一个莫大的事情，让你忽然悟到了一个道理。我在很孤独的时候，其中有一位朋友陪我度过了大概一些时日。他是那种早熟的男生，从他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温存，这个城市的善良和机遇。我就想告诉你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真的太忙碌，是一个睡在时针上的人，我请你醒来之后跟朋友们联络一下，看看他们的生活，而并不是仅在朋友圈点个赞发个红心。朋友越来越少了，有机会的时候去你们熟悉的空间里坐坐聊聊看看，记得哦。 你一向温柔，也不知道如何出风头，出色人物围在我的四周，我经常忘了你这个朋友。跌倒时候格外的难受，无言心中祈祷一直忍受，意外地只有你在我左右。最爱的朋友，为何陪我最长最久？爱情叮叮走走，朋友絮絮留留。你不是我最爱的朋友，为何陪我最长最久？ 那个时候的编曲充满了真挚的部分，每当电钢琴的音色、萨克斯风的音色出现在中间过门 solo 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时候的东西好珍贵，有很难得的感觉。 你想拥有，也不知道如何出风头，出色人物围在我的四周，我经常忘了你这个朋友。我从不低头，跌倒时候格外的难受，无言心中祈祷一直愿守，意外地只有你在我左右。 爱情叮叮咚咚， 爱情 最爱的朋友，为何陪我最长最久啊？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路，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宋文暖，一个爱笑的姑娘，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谢谢中国每天晚上的温暖陪伴，晚安，亲爱的。 我是天天，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为了遇见你，我是无声。晚安，亲爱的。 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我是大颖。 我是严美丽，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我是夏之末，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亲爱的，晚安。 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谁在等我？我在等着谁？谁在爱我？我在爱着谁？谁在爱你？在爱着谁？ 大家好，我是来上海的听众朋友，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今朝夜里向，周正会的想你大家的。 吃了吗，年内？ 我是音乐周准的铁粉儿。 北京青年广播有一档节目《十点打录机》，建议您听听。主要是这主播准子声音倍儿好听。他们花椒还有直播，您可以听听歌，看看人儿，如果有豆儿刷刷小礼物什么的，飞机、大炮、火箭，好家伙，神了！得，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晚安了您呢。 我是木子，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城市森林中，什么可以伴你左右？不离不弃，不是暴饮暴食，不是远离一切选择出走，更不是乌烟瘴气烂醉如泥。我们是同一类人，依靠气候成长，天晴时兴奋，下雨后感伤。我们是同一类人，不能没有音乐。十点打录机，为了遇见你。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我是醉小果。 我是微西，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再次感谢所有参加录制的听友网友，让我们的节目天涯咫尺，咫尺天涯。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来电台十年快有了。那天跟朋友聊天，翻看十年之间拍的照片，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的环节如约而至啊！而12:33:11，这个城市的节奏刚刚进入了最舒服的时间段。我也希望接下来这篇文章能够让你听完之后长舒一口气，会心一笑等等你会出现的一些样子。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深度研究喜欢的事物。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人有兴趣爱好，但是只是兴趣爱好，并没有深度研究它，那随着那个兴趣点越来越薄，就会从你的生命当中消失掉。我们来听听看这篇文章。找到一件喜欢的事吧，即便和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没有直接相关也无所谓，就算不知道是不是真心喜欢也没关系，因为喜欢的心情是可以培养的。也许你现在还无法明确地察觉喜欢这件事情，但是只要有可能，就请你深度地探究下去吧。也许在你深度探究之后，无法从中获得任何的感动，也无法勉强自己喜欢，那也只要再寻找另外一件喜欢的事物就可以。不过，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必须深入探索才能看见的东西。若你为这个东西感动的话，不妨试着挖掘下去。重要的是，真正喜欢的事物绝对无法唾手可得，而是必须深究之后才能明白。因此呢，请你先试着试探自己也许会喜欢的事物，一旦发现能让你感兴趣的东西，不妨进一步研究。如此一来，就会冒出更多有趣的东西，然后继续探究，直到你厌烦为止。我建议你一定要深入探究，直到再也发现不到任何东西为止。就算你喜欢的是难以启齿的事物，也没有关系。只要深入探究，也许你就会成为你的独特观点。因为你比任何人都要了解，更加了解这项事物的本质。你 试着想一想，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充满自信的向别人陈述一件事的人，真的是不是很厉害？很少有人能陈述的那么有深度，说不定只有你才能做到这样，你也就会瞬间成为令人尊敬的对象了。漫画家三浦淳就是一位喜欢深度探究的人，虽然女性朋友不太能接受他的偏好，但是我认为他的优点在于那种持续探索的执着。尽管他的创作别人往往褒贬不一，但是你也无法讨厌这个人。大家想一想，之后每个人他的存在真的就像一个策划人一样，虽然我们一个人能够应付各种的事情，但现今的社会趋势是将工作分门别类的外包制度，也就是说工作形态将从团队逐渐变成小组织，汇聚优秀的人才，成立专业的小组，不但能够提升工作效率，还可以节省时间。总之，金钱与时间的运用形态将产生莫大的改变。那无论你现在是上班族或者是自由职业者，都必须具备足以应付各种状况的基本能力。然而呢，今后光靠这项基本能力是行不通的，因为工作形态已经改变，今后具备专业能力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那想成为专业人才，就必须找到一项专长，而深入探究事物正是能让自己具备专业能力的一种训练。就算是不合情理的事也无妨的，现今社会需要的是专业人才，那必须什么都只懂一点点皮毛的伙伴们，对于某项事物特别有研究的人更能在社会上立足，对不对？也希望你对一件事情爱得专一，爱得深沉。有请尤克里林，很久之前的歌曲《少年游》。 就像山风吹不落雨的夏天，你的心沉入迷梦深渊，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 心情坏只发呆，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路很长站起来，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 For you my dear friend I'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 当你很想远离痛苦寻找爱。吹不落雨的夏天，你的心沉入迷梦深渊，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 心情坏只发呆，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路很长站起来，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 For 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llyman。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已经说了五个月 To be a better man， 你们怎么样？进化成更好的人了吗？很多人会说，哎呦，春子，进化成更好的人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我深信不疑。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缺点，甚至一把的缺点。其实这个世界上最了解自己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怎么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呢？除了网络上的心灵鸡汤，除了你读过的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执行力。你做任何事情，如果你是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就有可能突破，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个执行力套在任何一个词汇上，任何一个情节里，只要你是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就有可能成功。谁不渴望成功呢？谁不渴望自己被人肯定？就像一个演说家一样，一个人，一个话筒，一盏灯，面对8万人，说出你的每一句话，而且台下的朋友会为你喝彩，会点头，会认可。当然，如果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站在那个舞台的中央，你只是台下的观众，我也请你做一个有态度的观众，有温度的眼神传递的观众。这真的需要我们长时间的悟，悟一种道理，悟一种感觉。悟这个字很好看，竖心旁一个悟，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叫做悟啊，前奏长达1分08秒，在44秒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声的出现。人声 ，vocal， voice， 声音不会骗人，眼神传达的，你的心可以感受得到，就像我看到你的样子。有请刘德华先生这首《雾》。

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谢谢刘德华先生这首《雾》啊，是有经历了很多人生阶段的歌手、演员、男性角色刘德华先生才能把这首歌唱的没有演唱的痕迹，就像在诉说一个故事，一个过来人娓娓道来他经过的人生，而且很顺畅的，我们很乐意接受的 get 到了他的人生经验。时间过得很快，我抬头一看，22:53:28，真的很难得又在这一天当中跟你有一个小时的汇聚，这一年就是300多个小时哦。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周准，希望你常来看看我，常来听听节目，让我们回到如初的感觉，如一道光照亮生命的所有部分。最后一首歌是一首 MTV 的作品，我也跟你们一起来看完。莫文蔚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叙事型歌手，莫文蔚是非常洋气的 ABC 啊，她的家庭，她的经历，请允许我说，在这个 MTV 当中她已经不再年轻，但是她用一种让人非常喜欢的态度和表演方式展现了如初之光珍贵的部分。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如初之光。也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听和收看，晚安亲爱的，有请莫文蔚。 就会有过光的闪烁，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微微传递眼眸，推开思念孤单，延续的盼望都是不曾离去。上半场的感动，怎学会留住这一秒星星之火，眼泪变成感受，化成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挥洒着一道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让感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信仰台阶上，昨天点燃多希望分享上半场的感动，明天 前期每一步都有上场火苗，微笑面对